是吴孝贤， 他是王思伟， 我们是 即兴妈妈。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什么呢？ Theater Sports。 会跟各位聊聊什么是 theater sports 以及它的起源历史、 以及我们会分别的分享一下我们个人跟 theater sport 的初相遇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还会聊聊剧团多年来扮演 theater sports 的历程、 以及就是 theater sport 它是一个具有竞争性的一个即兴剧，那它的这个独特性呢，到底是带给观众什么样，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看戏经验、以及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身处在一个有竞争性的一个即兴剧形式里面，到底会带来的影响跟其他即兴剧有什么大不同？ 是的，然后再相隔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剧团要再度推出 Theater Sports、那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两个在线上为大家玩了一个Theater Sports 里面我们会玩的一个暖身游戏，这样子。是的，非常的即兴啊，怎么只能这么说这样子、那到底是玩什么？麻烦你听到最后。 OK， 此外，因为我们 Theater Sports 的首演场即将在今年的11月29号周五晚上开演，因此呢，我们为即兴妈妈的听众准备了一个大好康，就是呢，我们会赠送你们首演场的免费票券2张，而且总共我们提供了三个名额，也就是6张的免费票券。 是的，等着你来拿。 要怎么拿呢？ 怎么拿呢？就是你必须要仔细的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并且回答以下的问题。 问题是 呢，这个王思伟，他人生中以观众的角度去观赏 Theater Sport 的演出，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城市？噔噔，是的，麻烦请你将答案不要公开的留言， 对耶， 因为这样你一公开留言，大家都知道了。麻烦请私讯给我。那总之 资讯哪里？ 勇气即兴的粉丝专页。 OK， 那详情的这个我们赠奖的办法，我们会写在我们的那个发布这一集节目的这个勇气即兴粉丝专页的那个贴文里面。 好哟，那我们就开始喽。 好 ，Let's go。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聊 theater sports。那什么是 theater sports 呢？ 是的 ，theater sports 这个词是一个英文字。它就是 theater 加戏剧 ，sports 运动。那它是一个即兴剧里面的一个演出形式。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即兴剧的演出形式。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在剧场里面呢，会有一群即兴演员组成两支队伍，然后互相用对抗的形式，然后两队会轮番的演出各种不同的即兴剧，然后最后呢会分出两队的一个胜负。这就是 Theater Sport 这个即兴剧的演出形式。 那聊聊它的历史 它是怎么出现的？ Theatre Spoor 他是一位英国的一个剧场工作者，叫 Keith Johnston， 他所就是发明出来、发展出来、创造出来的一个即兴剧的形式。 嗯， 那他差不多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然后他原本是一个在英国的一个剧场工作者，然后他的感受就是觉得说，嗯，为什么他身为一个剧场工作者，他去看运动比赛的这个现场，总是挤满了 人山人海， 对，去看比赛的观众们。 嗯哼 ，OK， 那剧场他所工作的这个剧场。的剧场的座位却常常还有很多是空着的，他可能觉得蛮 sad 的，所以他就可能想要去看运动比赛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吸引着观众要去参与的。他会认为说，观众去看一个这个运动比赛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今天这个比赛会不会精彩啊，搞不好是一个一面倒的很无聊的一个比赛在这样子，他也不知道，但是观众就是会想去看，然后他怀疑说会不会是在过程中这些观众他们被允许去，比如说欢呼啊，或者为他喜欢的队伍加油啊，甚至有时候去嘘敌对或者嘘一些什么裁判之类的，的这种参与的开放度是很吸引，这些观众去参与的，所以。就是以这样子一个念头，他就决定他要来发展一个剧场里面的演出形式，是结合了运动比赛的这个元素，加上戏剧，所以呢，就加起来就变成 theater 加 sports， 就变成一个即兴剧的形式，叫做 theater sports。对，那 theater sports 的这个形式啊，它在1977年。被发展出来以后，然后他现在40多年了嘛，已经对 我刚刚算一下，是不是53年呢、欸？ 哦，你是用1956年去剪、 哦？对对对， 1950年代是他 开始发展 、到他比较确定这个形式，叫 Theatre Spoor 这个形式也比较完整，大概是1970年代的时候，然后那时候 Keith Johnston 他也已经从英国改而移居到加拿大的卡加利，因为他受聘于这个卡加利大学的戏剧系去当教授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带领了一群卡加利大学的大学生去组成一个剧团，并且发展出 Theatre Sports 的这个形式。所以如果从1977年开始算，他们发展出这个形式已经40多年 了，对，是40多年。 然后目前他已经遍及了世界5大洲，有30多个不同的国家都已经有在演出这个形式了这样。然后我刚刚说的这只国家，如果你要去算城市的话，因为它就是他现在有一个就是 license 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可以授权演出。如果算授权的团或是城市的话，是数量是更大的这样子。对，我没有精细的去算过，但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ITI， 也就是 International Theatre Sports Institute。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个单位，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完整这世界上有哪些 有拿到这个 license。 对，其中就有一个在台湾的叫做勇气即兴剧场。没错，我们大概在从蛮早2004-05年的时候，我们就拿到这个 license。关于它的历史起源，刚刚这样算是有介绍了一下吗？ 我听得很清楚。 感谢你。那接下来就是，我是还蛮想来聊聊我们两个人，就是个人跟 Theatre Spoor 的缘分这样。算是我们跟他的初接触。 初接触， 对，那。据我所知，我是比你早一点点，所以我来先来讲。 早一大点，你先说。 我应该是在2001年吧，就是 在加州，美国加州的伯克莱，然后那个接触到了即兴剧之后，就透过一个工作坊接触到即兴剧之后，就引发我的兴趣，我就去找了旧金山湾区最有规模的一个即兴剧团，叫做 Best Improv， 去想要去再看看这个即兴剧的演出，所以我选择的第一场看的秀就是 Best 的 Theater Sports，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现在是哪些演员在那场演出演站在台上演，我都还记得 哇！ 而且他们到现在也还在演，这样子。那已经是2001年到现在十八年 十几年， 哇塞！突然差点讲出脏话，十八年前， 妈妈也是可以说一些脏话的， 是心中刚刚飙了一句脏话，被这个时间的这个长度有点惊讶到了。这些演员到现在还在演，而且我看他们演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算是颇资深了，他们到现在都还在 Bats 演出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对于演员在舞台上的那个松度跟玩心很印象深刻，这样子。因为毕竟那时候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即兴剧的演出嘛，就是身为只看过一些有本的剧场或者在有本的剧场工作的这样子一个人，去接触到那是我第一场即兴剧，就是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这样子就觉得原来戏剧可以，就是可以这样玩、啊、这样。而且 Best 的 Theater Sports 是还蛮过瘾的，他们会演很多十个回合 哎、欸， 十个回合， 他可能是 不是十个 game， 二十个 game 哎、欸， 对，很疯狂，而且中间还有中场休息， 哦、 会演好像超过2个小时。 是需要那个时 间，对对对对对，总之就是简单讲，我跟 Theater Sport 的初接触， 好的，那我来聊聊我的初接触，吴孝贤都有参与、 哦，是吗？ 因为就是你带我认识我 ， 那我的初接触其实大概是二零零六年，而且我的初接触是。我就是台上的演员，我是在先看过别人演之前，我自己先是里面的一个 player，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是算是我从社大，然后进阶到有个演员专班，就其实即兴剧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剧场的经验，所以我第一个接触的剧场经验其实就是即兴剧，对，然后那个演员专班其实。我讲的那一场演出是2006年大概12月左右的一个算是演员专班的呈现， 我们就是勇气即兴剧场的 第一场 售票演出， 对，在偶戏馆。 其实前面也没有非售票演出啊，就是售票演出，等于说是勇气即兴的第一场，就是说创团以后的第一场演出。你也可以说它可能是台湾的第一场即兴剧的演出， 我相信是 ，OK， 对，然后那如果是以我看的话，是在可能隔一两年吗？还是就是也是我跟孝贤去啊， 零九年 去 Portland， 交流的时候，然后在那之前先去西雅图看了 Unexpect， 剧团的。Theater Sports， 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Seattle Theater Sports。 哦、，OK， 有那一场就是我第一次看别人演的 Theater Sports， 里面也有一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什么画面？ 就是他们最后在台上演出首映。 哦，是哦， 对，然后 是因为时差睡着， 你好像是睡着。那整场秀我一直记得这件事，就是有一个人他扮演了一个洋剧，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就扮演了那个手跟， 是用一个超级变的一个状态， 对，一个很大，然后这样咻咻，他就在自己头顶上用手做出喷发。 哦， 对，最大的印象其实就是 那蛮值得一记， 就是也就只记得这 个。OK 好，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的跟 Theater Sport 的这个 初接触的小回顾这样。那就是接下来想要就是顺着，因为你刚刚讲了勇气即兴的第一场即兴剧的一个演出就是 Theater Sports 的这个形式嘛。那当然勇气即兴后来也都有陆续的再演了很多不同的即兴剧形式。但 Theater Sports 还是可以这么说，就是算是我们演最多场，然后从那个第一场开始演之后的数年也都不断的有在扮演这个形式这样子， 是，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来说即兴剧非常经典的一个形式，也可以说是本团的演出史来说就是也 是 一个 蛮完整的，就是有跟着我们每一年在 一直在前进长的一个形式这样。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形式在世界上会这么风行，得到五大洲这么多的团在演它，然后包括勇气即兴也在这个流里面这样子。就是我先讲我们剧团的历史跟 Theater Sport 的关系好了，这样也就是说 Theater Sport 在勇气即兴团史中的一个历程这样。我们从2006年12月你刚刚说那第一场演出之后，我们紧接着在2007年的我记得是暑假左右的时间吧，我们那时候就跟一个香港的一个团跟一个日本的一个团，我们都是在 ITI 就是我刚刚说的 International Theater Sport Institute 这一个团里面的成员，这个机构里面的成员，我们都有被获得这个 Theater Sport 的一个授权。所以我们因此就我忘记好像是香港的朋友先发起，就是说我们就互相用 email 联络，就说哎，亚洲也有在这个演出 Theater Sport 的这个团的朋友，哎，你们好啊，然后我们也想要来进行一些这个国际性的交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啊。然后就这样串联了一个香港的团，然后一个就是台湾的团，一个日本的团，然后我们就我觉得是现在想想真的那时候蛮疯狂， 好不可思议哦。 对对对，我们就 email 这样都没见过面哦。email 这样联系，然后我们居然就这样讨论出好我们要来约个时间，然后我们一起到彼此的 国家 去演出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发生了这样子。 我记得我们好像就是在台北跟香港， 对对对， 然后好像总共演了六场，台湾好像是三场， 三 场，香港香港四场， 哦是，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先在台北，然后后来我们又所有的日本、香港、台北的团，我们又一起到了香港，去进行了一些演出，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很早就开始进行国际交流这件事情。OK， 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我们剧团就是有几年的时间，那时候我们都在 Comedy Club， 也是大概从2007年的年底开始嘛，都在 Comedy Club， 从 Comedy Club 当初还在泰顺街那边开始，然后后来一直到他在中校东路 松烟那边，对不对？ 对，松烟那边，然后我们也在comedy 演出的期间也演过了几档 Theater Sports 这样子，然后过程中也还有几次去澳门，跟澳门当地对有在演出的 Theater Sports 的一个剧团也有一些交流跟合作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哇这个历史还真长。大概在2010年左右吧，我们就是为了想要争就是说培训跟甄选更多的合作演员， 对啊，然后我们就办了演员培训的工作坊，然后最后我们有用一个多队伍的，我们那时候叫 Steelers Sport 大联盟，但是大概是6到8队吧，我也忘记 对6队，差不多6队， 就是人数还蛮多的，十几个人吧，分成了6队，然后我们就真的弄了一个完整的赛制，这样从初赛到什么复赛，还败不复活，然后最后决赛， 真的很大联盟 的一个 Theater Sport 的比赛，这样子有很多新旧的剧团的演员在那个过程中有合作的机会，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这过程中，我们也去过文山剧场。演出过这样子 哦，是 对景美的那个文山剧场，然后后来接下来紧接着大概就是2013年开始，我们在双连这边就是打造了我们自己的主舞台，主舞台就是我们就开始演出了所谓的定目的即兴剧，最一开始的第一个节目 就是 Theater Sports。现在的我们常一档里面可能。20几场节目里面可能有4个节目，就是4个秀，去分这20几场。但是在我们的第一档里面，我们是只有 Theater Sports 的。 Yes，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 其实网络上找得到我们照片啊，我是首演场的主持人，我们还留下开始的第一场秀跟所有的观众在场的观众拍的照片， 没错，是的。对啊，就是所以 Theater Sport 也是我们那时候开幕的这个定目剧这样子。对，然后就后来就是2013、14、15这样，我们就是每年后来即便有增加其他的节目，也都一定会演出 Theater Sport 这样子。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上半年之后，就是比较接近现在了，我们有决定说想要来再尝试一些别的一些新的秀，多演一些，所以 Theater Sport 才又难得的暂停了出现在我们的定目剧的这个就是节目里面这样，所以到现在2019年的11月，我们即将在休息了1年多一点之后，打算要来重新演出 Steelers Sports。 我们的首演场是11月29号星期五， 没错、okay。 我刚刚再插花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主舞台在固定演出 Steelers Sports 的过程中，我们还有2016到17年有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就是有2年时间我们都有一整个礼拜的时间到嘉义，我们受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邀请，去那边一个礼拜演，大概都每年大概都演个8、9场，的Theater Sport 的演出给嘉义县境内的一些中小学的学生看，这样子，对啊，所以 Theater Sport 也是有走出台北过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好意思，刚刚漏等了一下的一个剧团的 Theater Sports 史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总结来说，从2006年到现在，2019年，我们应该已经演出 Theater Sports 大概有13年吗？ 接近 13年的时间。然后我粗略的统计，大概我们总共大概演了200多场，不知道有没有300场。哇，是的，它是一个在台湾已经被演出过这么多次的一种 形式， 对，一种即兴剧的形式这样子。然后我刚听你那个初体验，我会有点好奇耶。当初你一个这个学员的身份，你听到这个工作坊的这个带领者说我们要来演这样子这个 Theater Sport 的这个形式，会大家变成2支队伍然后互相竞争，你那时候刚听到的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马上就开始有点紧张。 你紧张什么？ 紧张啊，我不是一团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变竞争？ 是，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是用抽签，你先抽出一位伙伴，一位伙伴再抽出他的敌对，然后 在各自他们在抽出自己的伙伴、嗯、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下一位伙伴是谁，直到最后两位 自己决定，可是他是用抽签， 是用抽签的、哦、用抽签来决定、 哦、是他的手来决定，不是他的脑来决定， 不是他没有机会用脑、 哦、我怎么会有这么有智慧的一个判断， 好像大家要讨论一下、 哦、是这样，不是我决定的，是太久了我已经忘记了， 在台大的204教室 哦、 yes ， 就是在差不多2006年的那个时候嘛，对不对？ 对，那对， 嗯嗯，所以你说竞争的这个形式让你听了就感觉紧张， 对。 所以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先来讲讲，嗯、就是在 theater sport 里面所谓的两队之间的竞争，到底是在竞争什么？还有就是我猜有很多人。即便我猜是看过 Theater Sport 演出的观众都可能会好奇说，在我们这个演出中到底真正的竞争的怎么讲啊，真实度有多高、嗯、它会不会只是一场演出、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以是我们可以聊下来让大家更了解。你会真的紧张代表他这里面应该有值得紧张的东西。 有的，有的。首先我们前面会有一个暖身， 嗯， 其实也是暖观众跟我们，也是暖演员， 对。 而这个暖身呢，将会决定哪一队可以拿到优先的就决定权，决定他先攻还后攻， 嗯、 对，因为这 的挑战权 是的，因为这关于什么呢？这关于就是，如果我是先挑战的人，我可能可以先选 我想要玩的 game， 我想要玩的 game，、 嗯、 后挑战的人很可能他想要玩的 game 就被挑走了，就要、嗯。就要选择其他的 game 来回应迎战这一回合。当然随着演出很可能彼此想玩的 game 都被逐一，就是在你的原来的想法里面你可能本来想怎么安排的，但是你就是必须立即因应现场的状况来做调整、嗯、因为我们不会知道对方到底想玩哪些 game， 跟他是想要在什么时候来玩什么 game。 嗯，对，因为我们并不像是一个有本的演出，我们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我们第一幕要演什么，第二幕要演什么，第三幕要演什么。 嗯， 我们 Theater Sport 的这个演出的流程，我们只知道我们会先玩一个暖身游戏、 嗯、 去决定优先的挑战权，然后接下来的五个回合就是每两支队伍会就是每一队都会在每一个回合会各演出一个不同规则的即兴 短剧。第一个回合是暖身，后面会有四个回合，等于是后面有八个短篇、 嗯、是是是， 嗯， 对。那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暖身游戏，它通常就是一个淘汰性质的， 是， 也就是第一个回合就是它会是两队要同台，并且呢就是我们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就是这个暖身游戏的选项，我们每场演出会挑不一样的 game 来玩这样子、 嗯、 那它就会是一个淘汰性质、嗯、就是说最后哪一队的队员留在台上就赢得那个回合这样、 yes. 然后接下来后面的四个回合就会是每一队要各提出他们想要玩的 game、 嗯、 然后有先所谓的先攻后攻这样。那我们讲的 game 其实就是短篇即兴剧的形式， 嗯， 然后每一个短篇即兴剧通常都会有一个规则在挑战演员，可能是身体上的规则啊，语言上的规则啊、嗯、时间上的规则啊、嗯、等等的，有很多很多的玩法这样。像大家可能最多人熟悉的纸条就是我们很受欢迎的一个形式，就是观众入场的时候会先写一张纸条，然后呢演员在随时演出的过程中就会抽一张起来，必须要把观众写的那一张纸条上的那一句话立刻的用到剧情里面、 嗯、 就是其中一个所谓的短篇即兴剧的一个形式，那一般我们就叫做一个 game， 这样 一个 game， 是的。 Yes. 然后其中我刚刚说那个暖身，其实不止在暖演员，也暖演员跟观众，就是暖观众。 对、嗯， 因为在 theater sports 里面呢，这个裁判会是由观众来担任。 嗯哼， 对，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竞争的真实性，就是、嗯、包括。观众去在每一个 game 每一个回合演完之后，他们用拍手 来决定刚刚他们看到的这两个短篇即兴剧哪一个比较精彩。 嗯哼， 然后我们每次都是红队跟蓝队， 是， 对，是蓝队比较精彩还是红队比较精彩，他们都各有一次的机会可以把这个掌声献给这一队，然后当听完哪一个掌声是比较大声的时候，就决定了哪一支队伍那一回合获得 那一分。对 对，那像我们说暖身游戏，思维刚刚说也是在暖观众，因为我们是淘汰性质嘛，我们这个淘汰性质的暖身游戏通常就是会邀请观众大声的对台上的演员喊带，就 DIE 这样子，就是淘汰的意思，带就是被喊带的那个演员他就是被淘汰出去，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真实，我们不可能去控制观众到底要对哪一位演员喊带。那当然我们每个暖身游戏是有个规则的。对，那观众就会用在那个我们所介绍给他们的规则里面，他们去做出那个当下的判断，哪一个演员要被淘汰这样子。是，这些确实都是真正的竞争这样子。 好的，所以这是不是很值得紧张呢？ 是的，听起来确实是。因为就是听起来就是这个演出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动性的元素，存在，然后你必须要就是一直去做出就是一些反应啊、选择啊，然后不过我们要讲的是它的这个竞争的特殊性，就是到底带来什么影响，特别是就是你是已经演过这个形式十多年，然后很多很多场的演员嘛。你觉得就是你也可以说相较于其他非竞争性的即兴剧，这个竞争性就是到底如何让 Theater Sport 特别，而它可以这样子被全世界那么多剧团扮演并且风行并且受到观众的欢迎。 对，我觉得这个有竞争这个形式对演员就带来很不同的动能，像我们在其他没有竞争形式的演出当中，对，就是我比方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形式嘛，但你在那个你一旦进入那个形式以后，其实你可能就不用再选择形式了，你就已经在形式里面，你就在你对你就在那个里面故事 专心把故事 说好。 对， 可是在这个有竞争形式的 The Theater Sports 里面，对，我们的身份随时在切换中，而且这每个切换其实观众都是看得到的。对，像是我可能现在好演完一出剧，然后一个回合结束了，接下来我马上就要面临像是制作人啊，或是一个导演，或是一个教练，我马上要决定我现在要用什么形式，要端出一个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再讲出另外一个好听的故事。对，就是随时不断的在切换我们的身份。 所以会带来动能，你说在这个切换中会带来一种动能，你觉得你可以再细讲一下那个动能是什么的，然后你在就是想象那个演出的当下，它可能会让你怎么样这样。 因为你必须马上在很短的时间，你可能就是只有一个眼神的交流，两秒钟的对话里面就决定了我们要用什么形式，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再次站到观众面前说明这个规则，然后接着就再进入角色。对， 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其他即兴剧 我可以 更即兴的一个演员，更在当下的一个演员。 我可以想象我们的那种忙碌是一直不断的换不同身份，放不同身份，不同的换装，就是一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密度很高的。 对啊，就是对啊，我会想象嘛，就是你是要一直去面对变动，然后做决定，然后就是开始跳入那个变动里面，开始去应付这整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又下一个变动又要来临的这样子，所以就是你这样形容，我会想象是一个就是，当然我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其他没有竞争性质的即兴剧演员已经是很即兴、很在当下， 也够忙了。 相较于其他的有本的戏剧，但是 theater sport 的演员可能是在更在当下、更即兴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可以这么说。 我刚想到一个画面，就是你知道那超人啊，要遇到一个状况，对不对？马上要找到一个电话亭，咻，快速的变身，然后赶快出来去拯救，接着要回到他现日常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一段过程不只要这样子，而且你还会快转那个地球仪，你知道，我们是用在更快速度不断的在切换。对，演完一场 theater sports 都还蛮透支的，这真的像是一场运动赛事之后的状态。对，可是也会有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兴奋。对，因为你等于在一场秀里面高密度的去经历各种可能。对， 那就是说除了竞争的形式会有输赢这个结果产生，甚至在过程中你每回合都要被给分，或是没被给分，到最后会产生一个输赢。 我觉得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其实蛮兴奋，但是也蛮紧张又兴奋的原因，是因为你当你演完了一个 game，其实你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观众喜不喜欢这个 game， 他是用什么在回应他？二选一，掌声评分法，立即就可以告诉你，你不需要等到演后跟观众聊聊天，一个纸条的回应，还是在各种可以留言的剧那个地方才能看到。 像是一般有本剧的剧场演员，他可能是对，如果有在演后跟亲友聊聊，或者跟观众聊聊，可能会听到一些回馈，但也很有可能他们是得要回家开那个黑特剧场或是告白剧场 对 来看。幸运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回馈，有很多搞不好有很多演出你连一点什么回馈都不见得回， 因为有时候不管喜欢或不喜欢，他很可能就是留在心中害羞，也没有管到来让我们知道，然后就只在他的身体里发酵就离开了。 对， 可是在这个竞争性质之下，你马上就会知道。 在 theater sport 里面，就是所有的观众，就是最多我们剧场的70个观众，他们都几乎就是说，通常观众都会参与在这个表决里面嘛，就是可能少数有人不想拍手，但是就我的观察，大家都会参与在里面，就是每一个观众他都要在你一演完就立刻表达给你说他喜欢你的演出还是不喜欢你的演出，或者说相较于刚刚的另外一队的演出，他们把票投给谁这样。而且有时候其实即便在一个明显的表决里面啊，我觉得每一个回合或者每一个 game， 观众连他拍手的那个除了掌声 状态， 对掌声声音之外，从他们拍的方式，你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到底多喜欢。有时候那个是很 strong 很热情的那种拍，有时候虽然有某种输赢的一个表态，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没有很兴奋， 对， 他们就是尽个就是裁判的义务 该做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也有那种真的两队接近到可能还要再听一次的那种， 两个都很热烈， 天哪，再一次会怎么样？会更明显吗？还是一样这么接近？ 你可以感觉到观众两个都喜欢，因为两个都精彩， 是。 当然也是有相反的，两个都听起来零零落落。 我现在光讲到就是要在台上要在一个雕塑的状态去听着观众掌声，我就其实有点兴奋。 你讲的雕塑就是说我们在评分的时候，我们演员会把刚刚演出的那个短篇故事的一个画面，用定格的状态停在舞台上，然后供就是观众去做出一个 投票 这样。 对对对，因为也是要回顾一下，毕竟上一个 game 是中间可能隔了一个 game 嘛，对对对， 是的，没错没错。所以那个就是输赢这件事，对，我觉得是很过瘾的，就是你会马上立即的收到观众给你的 好 回馈的，这算剧评吗？虽然只有掌声，但是其实我里 面这是就是很直接的、 啊。是啊，是啊，是啊。嗯，对，我觉得这个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 对，很过瘾、嗯。 好， 就是就是如果。对，就是啊，什么掌声如此的稀落，你也对，就是你也在下一回合就是要马上再做出决定、嗯、然后再站上舞台、嗯、我要再端出一个什么更精彩的、哦、来拿给观众看， 所以有时候被反而就是 被 激发， 会被激发， 就是我不开心，我相信我下一个一定会很厉害， 是 的那种感觉。 因为然后也可能是天哪，满场的观众都投给你，好，我更敢玩 哦， 也都我觉得都会立即的带来一些影响。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对，我刚刚讲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你想讲什么，但是我想补充一下， okay,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我都有画面，就是说我们曾经经历过，比如说前一个就是被给比较多比较少的掌声，但下一个那个这一队被给比较少掌声的队伍，就会想要再奋力一搏，这样演出更精彩的表现。但是也有比如说你这个得到很多的掌声，就是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演出，一个挑战，但是下一个这一队他们就会比较敢玩一些可能比较实验性的、然后之前比较少玩的、就是在敢让自己的队伍冒险一些的那种感觉，那个对演员在场上的创作状态，冒险的精神是有很大很立即的一个影响。 对，我听你这样讲我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谢谢。 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在乎，然后你会看到我们的，我觉得随着那个竞争，那个就是我们越 jump in， 就是那个投入、那个跳入，对，那我觉得就是一场好看的秀，就像运动赛事一样、如果那些选手毫不在乎，这不管谁输谁赢，我觉得就是可能都不会好看。 啊、是， 可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在乎，不管是什么状态， 对， 我们都只想要再端出更 精 神，对，亮晶晶，晶晶晶晶。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运动赛事的这个对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般运动赛事他们。其实最终对两队来说最终输赢才是最重要，他们就在过程中想办法撂倒对方，他们可能是在整场演出都结束了，输赢也定了之后，可能才看报纸还是说观众回馈给他们才会说哦、oh, It's a good game、就是一个哇好精彩的演出，是你来我往的、还是搞不好是一个一面倒的蛮无聊 的一场演出。但是对 Theater Sport 的演员来讲， 天 哪， 我们 是不一样， 不一样。我们的过程的每一个分秒，我们都在乎。 对，我们都在想办法让这个 game 精彩。就是可以说，运动赛事的这些球员、运动员，他们是只是想要那个结果，真的是输赢是在自己身上嘛？他们最在乎的就是那个结果这样。但是在Theater Sport 的演员，我不知道对结果你们的在乎是怎样，你可以讲一下。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过程中是必须要一起不断的想办法让这个演出是持续精彩。对，那就是这是有个原因的啦，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红蓝两队的其中一队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的伙伴的你是红队，然后蓝队刚刚在演，然后他们刚刚的那一个短片很精彩，然后你要站上去跟他们刚刚演的那个很点点点不太精彩，然后接下来你是要站上去，你会有很不一样的心情，或者说你会。就是想要去做出的那个接下来的一些就是反应啊，就是我觉得会那个心情会很不一样，会跟运动赛事的运动员是很不一样。 对，就是 欸，我可以直接说， 可以啊， 就是如果是对方精彩跟不精彩对我的影响， 当然，对啊，对啊，我就是希望你可以讲，这个， 好的，因为就是 毕竟你是有站在台上的人， 对，就是如果对方很精彩，我觉得真的会激发更多的，就是天哪，就是你为了跟对方致敬，欸，我觉得就是还有，哦，还有就是 这么感人啊，要致敬，你不是就是直接想说我要演个更精彩， 对，就是要用一个相当的来回应，还有我觉得主要是对观众，哦，就是你要让他就是一直叠上去，嗯，可以一直叠上去，就是怎么啊，前面已经这么精彩，什么越来越享受，哇，我觉得就是一路可以到底，就是叠上去的感觉， 是是是是是， 对，可是如果是没那么精彩， 前面那一对的表演 没那么精彩，有时候有好几种可能，很可能你会像流沙般的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这个比较容易受影响，心智比较脆弱的话， 对， 有可能你会觉得说啊，观众怎么就是反应这么冷淡，这样，哇，刚刚空气已经凝结了，哇靠，我现在上去如果再更凝结，或是观众反应更冷淡怎么办，就有可能会受影响，会负面思考， 会有感觉，会有更大的压力， 对，会有更大的压力，那还有什么其他可能，你刚刚不是说还有其他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抛掉，对， 哦， 就是你要赶快再给观众一个好看的一个演出，对， 应该是说你的接下来那个心态不是像说你只是为了输赢想说哈哈，他们这个应该是等一下观众会很少人拍手，我这个随便演一个什么，大家就 完全不会有这种心情， 很多掌声，或者说我来演一个很精彩的哈哈，这一回合我赢定了。我觉得演员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有的一个心态比较是说，哇，这个秀刚在那个阶段有点冷掉， 有点掉下去。 我们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的演，我们确实本来就是要演更精彩，但是那个精彩是为了把这个秀的一个氛围，再让大家抬起来，然后再让这个竞争感觉是更热络的，这样 就是。而且这个竞争是可以被享受的，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 theater sport 的那个竞争跟一般运动赛事的竞争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确实也是一种竞争。你也可以讲，就是它是又竞争又合作， 是， 但绝对不是只有合作那么美好、那么恶心、那么和平的，是它真的就是把竞争跟合作紧紧的。放在某个跷跷板嘛，可以用跷跷板来形容嘛，你一定要就是达成某一种平衡这样子，就是这影响了大家如果来看 Theater Sport 的话，你会看到说不是蓝队演的时候就是只有蓝队演员在演，然后红队在那边翘脚， 我们也随时可能如果是另外没有演的那一队也要用各种方式，就是也一起在关注现在的演出 台上的这个故事， 对， 然后或者说这个形式的挑战，或者说有些形式是需要有人比如说 按铃 或者 计时 也是由另外一队来负责这样子，并不是说演员人数不够还是怎么样， 对， 而是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就是互动关系，就是它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竞争跟合作是放在一起，是环环相扣的，的其中的一环这样子。就是演员在那个，就是我记得你们有之前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对于说我要红队在演出，我是蓝队，那我可不可以我在某些时候我可不可以上去支援某些东西？即便我看到有一些需求，我会听到演员会有这种不确定，说我会不会搞砸了红队的得分之类的，这样子的这种心情，这样子就是有吗？你之前有这样的心情？ 有曾经会经历过啊，有曾经经历过。 但是你说曾经，那代表后来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转变？ 我觉得我们最后都会一起来看整个秀，对。那如果加上了那些有可能有什么不同，或是其实很可能正在演的队伍其实他 他也有那样的需求。嗯，在事后的讨论听到啊，什么你有注意到这个需求，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当然我可能不太容易可以在台上就是我们正在演的人去call出，就是直接去call对方说上来帮忙可是就是如果我们都有感觉到其实那样会我们可以说更好听的故事或让那个秀更精彩的话， 对， 对我们其实也在这个演技里面去注意到要怎么在彼此演出的时候去支持对方那个合作，然后让对方更精彩之后呢，我们又回到那个竞争，好，那我们也来端出一个什么更厉害的， 因为我们是真的很怕就是另外一队真的演得很不精彩，那真的是因为我们面对是同一批观众， 我老实说如果今天我就是不是在主持人的位置，我们在各自两队啊，我的对手演员如果我们因为就是有时候会有些觉得我们会比较掉下去的 game 的话，其实我们会难过，是不乐见的，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 game 都可以很精彩。 对 对， 我觉得难过应该 不只是感情上的， 不是， 就是同情怜悯对方，毕竟我也认识他这样子， 不是这个， 是因为你就说实在你们就在同一个船上， 是、啊、 你就也在那个演出， 是这个演出， 因为那个 演出 真的对你这个演出，你的观众这时候就是感觉比较不热络了、嗯、紧接着要站上台去面对同一群人的就是你耶。 对啊， 承接了那一种 对对对，所以你应该是在他演出的时候你就想尽办法我可以帮忙做些什么支援点缀、嗯、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故事是更精彩、嗯、就是你的 focus 是摆在说怎么样让这个故事更精彩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们这整个秀都会很精彩这样、嗯、绝对不会在他们掉下来的时候心中还暗自想说哈哈 你怎么会想出这么多种例子我完全没有想过， 我在反映的就是一般人对于竞争的想象、啊嗯、就会想说哇这是一个很丑陋的演出、嗯、对啊对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Theater Sport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既不那么丑陋，但他也没有那么和平跟假美好。嗯，哎呦，这我真的是有种说不清的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神奇的平衡，嗯、你必须要来现场才会看得到。 是， 对、啊，嗯嗯，对，嗯，好，那我们刚刚应该算是都在讲，对演员的影响吧，这个竞争形式对演员的影响、嗯、那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聊一下对观众的影响，这个我觉得在多年来就是看着观众的这个反应、嗯、以及就是从我们很一开始演这个形式到可能越演越多，然后我们有些观众是回头再来不断的看的老观众，或者说又随着时间推进，即兴剧在台湾被更多人认识之后，又有新加入的一些新观众，嗯，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那个他们对于 Theater Sport 这个形式的反应， 嗯，我觉得因为对他们就会看到自己参与的程度或参与其中对整个秀带来的影响啊、嗯、 哎，这个完全就是 Keith Johnston 就是发明即兴剧发明 Theater Sport 的这位大师他当初的初衷、啊、哦、 okay、 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对不对，就是他之所以创造出这个就是因为他看到运动赛事是观众可以如此的直接的参与在里面、嗯嗯、那他希望在剧场里面也有这个可能性、啊、嗯，就是我们稍微讲一下观众他需要参与的是哪些部分好了， 观众需要参与的首先你就是要坐进来嘛 当然一般剧场演出也要坐进来、啊、 我真抱歉我讲了这一点 一般剧场演出也是要买，就是有本的戏剧也是要买一张票坐进来在那边嘛、嗯、对不对，但是一般剧场就是 你 观众是在黑，就是说开演之后观众席就暗下来， 那我们先从即兴剧开始讲，因为我们是没有剧本的戏剧，所以我们的每个故事的可以开始创作的灵感都是从跟观众征求建议，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需要观众来丢出你的建议， 对，所以观众坐在观众席上他 必须就是开口来回应一下我们。嗯、当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开口，嗯、就是。通常一个故事至少有一个人开口提供一个建议我们就可以演了啦、嗯、就是、嗯、是目前还没有说都零人开口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是很爱开口或者你不想开口，你都是很欢迎来参加，这样 你都可以坐在里面， 对对对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演出形式，就是短片都会需要跟观众征求一个建议然后开始演出、嗯、那还有哪些参与 的话，就是如果在 Theater Sports 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有我想我们有花一点时间讲过那个暖身、嗯嗯、会有你们观众来带我们， 对对对， 来判我们某些演员出局，然后决定哪一队获得那个优先挑战权。 对，所以你会可以就是坐在观众席上，然后对着台上的演员大声的吼 带 对对对对，一样也是如果你很爱吼很想吼的话、嗯、你就可以来吼，这样你不吼我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这样子。 当然接着就是在每一个回合你都会用掌声，可是有时候人免不了还有加上欢呼 哦，对，就是我们 Theater Sport 就是一个竞争嘛，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竞争来评出输赢的裁判，嗯，就是观众，嗯，就是全场的观众这样、嗯嗯，所以我们就是会每一个回合两队演完之后，就邀请观众对红队或蓝队就是个别的给出掌声，嗯，然后我们会以掌声的大小声来判定哪一队获得那一回合的一分，这样子、嗯嗯，对，所以观众他必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用回家看黑特剧场跟告白剧场， 你直接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你的感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观众必须要这些直接的参与在里面，并且他可以立即的回馈给台上的演员。他们对于刚刚演出的喜好，嗯，对，就是他们可以这么直接的去回馈这样，然后也包括了他们可以，我们刚刚说提供建议，等于就是把你脑中有的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你可以不负责任的在演员跟你征求建议的时候，你就 抛给我们， 就抛出来，然后我们演员他们就会做个选择，很有可能你的建议被选中之后，你就会立即。好吧，你不需要自己回家写一个剧本，当自己当编剧、嗯、你可以随便丢一个一个词一句话，由即兴演员就是那么及时的在舞台上帮你创作这样子、嗯、对，所以你参与了创作， 是， 对，你参与了创作之后可以立即给演员回馈这件事情 好好完成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嘛，就是这个竞争的形式给观众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就是更多更多的参与感。嗯，就是即兴剧的形式有很多不同的吧，那有的是一点点参与跟互动，嗯哼，然后有的我在国外也看过那种他们连建议都不要，嗯、哦，就是上去演员就自己演起来的即兴剧这样。嗯、那我们的演出基本上都会至少会要一个建议， 是 这样子。那但是 Theater Sport 应该可以说是邀请观众参与跟互动的是最大值， 对，密度超高， 对，密度是超高的这样、嗯。而且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还有一个最过瘾的一个地方，嗯，就是。我问你，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去看一个电影，还是说，或者说一个舞台剧？嗯，然后我们先讲比较糟的状况，就是说你看完以后觉得，哦，他妈真的蛮难看的这个作品。嗯，然后你接下来你要就是如何发泄？这样，你可以直接跑去跟演出人员讲啊，或者说 打电话去好莱坞 对之类的，还是说你要上网去怎么样子的分享发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平台，嗯，对，让你去做这个发泄或表达，嗯，但是在 Theater Sport 的演出中、yeah. 你一看完了一个短剧之后， 一个回合， 嗯哼，你就可以立即的好用你的掌声来让这个刚刚的演出者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就是、 如果对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真的就是不欣赏他们的演出的话、嗯、，OK， 你可以立刻的表达。那当然相反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哇， 超精彩。平常如果都看电影或是舞台剧，你觉得真的是好好看哦。然后你就是也想要很及时的去回馈给制作这个演出的团队，然后导演还是演员演得很棒，很感动你的演员。 嗯， 就是你有哪些管道吗？或许现在可能有什么告白剧场这些东西，你可能就是间接的这样子，也不见得你有没有想到要去做这个表达这样子。但是在 Theater Sports 一样也是，如果你觉得啊，天哪，我在即兴剧里面怎么会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几乎就是可以报名这个下一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么的精彩的程度。好，就是有点夸张，但是你可以立即的好用你的掌声去回应给那个我们的即兴演员，让他们知道说你多么享受这个演出，他们会立即的收到，而且他们会马上受影响。接下来他们的下一个创作就是延续着刚刚从你这边获得的这个影响，会激发了他们再演更精彩的。 嗯， 或者他们不甘心，怎么刚刚没获得你的掌声，我要再证明我是可以的之类。就是我觉得这个即时性的互动真的是非常过瘾的，就是你只有在Theater Sport 里面就是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互动。 Yes。 嗯哼，那就是还有就是想要也想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演出十几年这个形式嘛。那在这个十几年演出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同样的一个形式演出这么长的时间它都不会变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产生了一些蛮多的变化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有一个可以立刻想到，就是在我们一开始演出这个形式的时候是没有搭配即兴乐手一起演出的。对，那到后来我们找到了合作的即兴乐手之后，就有些时候的场次是有乐手，这个时候并没有。但是到现在我们的每一场 Theater Sport 的演出就是场上就是不只有即兴演员，还会有现场的专业的即兴乐手跟我们一起搭配进行即兴配乐甚至即兴音响。然后呢我也觉得在过去几年我们还没有跟即兴乐手搭配的时候，我们的演员也因此累积了非常好的用口技能力去创造出各种音效跟甚至 配乐， 对，配乐的这个能力。然后甚至我们也有了很扎实的说故事或是创造戏剧的氛围，甚至是为故事带向一个理想的结局的这样子一个能力。因为像现在有乐手的时候，其实乐手很可以帮戏剧氛围，也很可以在 ending 的时候帮我们让一切感觉是更顺畅圆满的这样子。那可以这么说，就以前在没有乐手的时期我们累积了很好的能力，那现在等于是加成上去。有了过去很好的这些技巧累积经验值，再加上现在又有乐手一起来合作搭配，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 Theater Sport 相较于最早以前真的是蛮不一样的。那我也是好奇，你身为演员这边，你这些年来对于竞争这件事情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改变？ 对，这个放的焦点已经有些不一样了。对，这个焦点可能从原来就关注在这个竞争带来的紧张，到现在变成如何善用竞争带来这个动能，来带给观众一场更精彩的秀。 OK， 那就是这隔了这些年，又要再度演出 Theater Sport 了，就是还有什么身为演员 也想看看在。就是我上次去演，其实我最后演好像是2015嘛，是不是？对， 对，最后演的时候 可能是 2015， 可能是2015的年初。到现在我也经历了好多事情，就是当了妈妈，然后一些停顿，一些生活中的 写实经历，到再回来经历不同的形式的磨练。嗯，对，这些磨练都像去你的乌托邦啊、歪百老汇，还有好多好多形式，对，也让我就是摄入这个世界的方式跟角度，我觉得有所不同。嗯，也想看看现在的自己在进入这个 theater sports 里面，嗯，会带来什么影响？嗯，然后会跟我的伙伴一起合作，再讲出什么样的故事，呈现给观众。 嗯，我还蛮期待的。 Yes， 隔了一年之后，我们的 Theaters for 又会 再度扮演， 对，长成什么样子？好。 好哟， 好哟， 那我们就在这一集的最后来为观众带来一个小暖身啊哈、 OK， 在结束的时候暖身是非常好。那个我们来进行一个我们在 Theaters for 的时候、 yes. 确实两队会一起玩的一个所谓红蓝同台 PK 的第一回合。 对对对，那这个形式叫做 打 do rap rap。 对，所以就是演员呢要轮流的rap 接龙。 yes， 并且呢要做到押韵这件事情。 yes， 在一个节奏里面就是接龙下去。那如果有没押到韵，或是没有继续接下去，或是支支吾吾什么之类的时候呢，那时候观众就会毫不留情面的 你那边对我们喊die、 没错，或是来剧场对我们喊die。 是的，就会有个演员就会被淘汰。 yes， 是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两个人自己来进行这件事情。 对，我们又要讲又要带。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到。 可以的。 我人生中是第一次这么做这件事情。 我也是。 哇， 那就随便来个安运好吧。 好呀， 好的，好，那就开始了。 The do rap rap rap the do rap rap，我嫁了一个昂 的 do rap rap rap do rap rap， 婚后发现他非常脏 的 do rap rap rap do rap rap say what， 我嫁了一个昂 say what， 后来发现他有点脏 say what， 还好他那边非常长 do rap rap rap do rap rap， 今天遇到一个人姓张的 do rap rap rap do rap rap， 身材很像小叮当 的 do rap rap rap do rap rap say what， 今天遇到一个人他姓张 say what， 他的身材很像小叮当 say what， 原来他是我妈妈的忙 的 do rap rap rap do rap rap， 现在想要地上躺 的 do rap rap rap do rap rap， 不然就来一包糖 的 do rap rap rap 的 do rap rap say what， 我现在想地上糖 say what， 不然就要地上糖 啊！这么快，我们好快哦！ 我的嘴唇累了， 毕 竟这是两个人之间非常高密度 的 一个 rap， 我们好忙。 你在这个 theater show 的现场，你会看到这个前面四个人到三个人到最后。淘汰淘汰淘汰，最后你可能会有机会看到两个人的这个 rap， 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密度这样子。 哦、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弹带之后就会只剩下一个 一对，就由那一对， 那一对就会可以 先获得那一 分。 对， 是的， 同时他拥有挑 战权，下一回合决定要先攻还是后攻的挑战权。 Yes， 好的，总之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就直接来剧场看你就会懂了， 来吧。他是吴孝贤， 他是王思维， 我们是即兴妈妈。 拜。